亲爱的，我们结婚吧。虽然我没有钱，可是我有一颗最最炙热的心，请不要说等明年。甜甜的味道，那是我的寂寞解药。你的瞳孔里有个英俊的影子，多少姑娘为的倾倒。你也曾有过轰轰烈烈的爱情，纷纷扰扰的岁月，如今你累了，需要个温暖的家。我想我能给你，亲爱的，我们结婚吧。虽然我没有钱，可是我有一颗最最炙热的心，请不要说等明年。你的气息里有种甜甜的味道，那是我的解药。你的瞳孔里有个英俊的影子，多少姑娘为的倾倒。你也曾有过轰轰烈烈的爱情，纷纷扰扰的岁月，如今你累了，需要个温暖的家。我想我能给你，亲爱的，我们结婚吧。虽然我没有钱，可是我有一颗最最炙热的心，请不要说等明年。亲爱的，我们结婚吧。虽然我没有钱，可是我有一颗最最炙热的心，请不要说等明年。爱的，我们结婚吧。虽然我没有钱，可是我有一颗最最炙热的心，请不要说等明年。亲爱的，我们结婚吧。虽然我没有钱，可是我有一颗最最炙热的心，请不要说等明年。亲爱的，我们结婚吧。亲爱的，我们结婚吧。亲爱的，我们结婚吧。